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优惠一万四，一万四，一万四！ 旧车换购奥迪，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。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，83790100，西南五环京良路朗法路口北， 千万别走错了。 首创奥特莱斯 ZW 汽车养护工作室，目前是房山区最贵汽车惊喜店，店内汽车美容保养快修及车检业务一应俱全，联系电话及同步微信13021138297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我笑一笑，古今我照一照，哦，人间路迢迢，天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。吃尽的最无聊，几回不几回笑，哦，放手快乐掉，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。也懂得逍遥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张真的《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》，收录于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《失恋十四行》当中。这是一首非常东方的旋律，接下来来一个非常西式的唱法。这首歌呢，来自于王若琳2008年的专辑《Start From Here》当中的歌曲，叫做《有你的快乐》。同时王若琳也演唱了这首歌的英文版，叫做《Lost in Paradise》。 我怎么都不想睡，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，当我深深的呼吸，心中充满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若琳2008年的《有你的快乐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2年黎明的专辑《倾城之醉》当中的广东话的歌曲《我的亲爱》。这首歌呢，你来听一听，它和花儿乐队的《我们能不能不分手》在副歌部分是不是非常的相像？这是首日本歌的翻唱，所以花儿乐队到底是不是有抄袭呢？你来判断一下。 再次悄悄独自看海，撒丘那。

笑着我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。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赵薇翻唱邓丽君的名曲《千言万语》，这是收录在她2001年的专辑《最后一次分手》当中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依轮的成名作，这首歌呢是她1993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爱情鸟》，作曲方面是来自岭南音乐的代表人物张全富。而这首歌曲呢，也是当时原创的内地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代表作品之一。 我看不见它，但却听得到。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，它在向我欢叫。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？呼呼呼，如今变得静悄悄，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。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？